我不爱刹车灯但节奏太过沉闷，我喜欢城市里有梦想色彩缤纷，我需要绝对的好理由可以狂奔。高压电冷气流一朝会重度发生，地面上有力灯会不会触发地震，你知道我让药会让我发疼，你每个吻把全世界吵醒，我想与你更靠近，人温度继续燃烧爱的歌。想要